三河珠宝城，浓情端午，聚会全城，素金不分品牌成色，全部零折旧费，升级鸳鸯金楼万纯金，更有百万级珍珠巡展，全场三折起，三河珠宝城。 清风袭来，树叶摇曳的流光里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。时针游移，记忆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。在夏天，我穿过大街小巷，车水马龙。在夏天，我听见人声鼎沸，万物欢腾。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一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？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？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京城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嘿，各位，又和你相约在电波当中，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，你是谁呢？要为你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刘畊宏，叫做《受宠》。刘畊宏是一个好动、健康、身材完美的邻家大男孩，一个拥有着俊俏外表的优质演员。他在音乐方面呢，也有非常独特的才华。一起来听到刘畊宏带来《受宠》。 受到的屋顶刮着风，我心里的魔刀不成不动，烧着你的午后很从容，像你表情慵懒中。 你的脸像 深深 的海风，你的脸我感动不知轻重，内心像雨后的彩虹，你始终被爱跟踪。 拉丁不敲打轻快的节奏下，我贴近你脸颊，很愿意的回答，一些更疲乏让尘土混浊下，我的吻狂乱的落下，拉丁不敲打热情的牌子下，你嘴角玫瑰花都映着我牵挂，你转身优雅那挑染的长发，有一股抵过那些年潇洒。 小康的指针在移动，那时间停止在东流长中，长生与鲜血的虚荣，像我的爱给很重。 拉丁鼓敲打轻快的节奏下，我贴近你脸颊，很愿意的回答，一些更疲乏让尘土混浊下，我的吻狂乱的落下，拉丁鼓敲打热情的牌子下，你嘴角玫瑰花都映着我牵挂，你转身优雅那飘然的长发，有一股抵过那些年潇洒。 比谁都受宠，条件难形容，爱让人死穷，你美得像一场梦，有谁懂？你比谁都受宠，连草也无法淹没你风情万种，烟熏妆诱惑向霓虹，这城市夜空所有爱闹哄哄。 轻快的节奏下，我贴住一面墙，等可以等回答你写更琵琶，让尘土混着沙，我的吻狂乱的落下，拉丁鼓敲打，对寂寞拍子下，你自找玫瑰花，勾引着我情话，你转身优雅，把飘然的长发，用一股一股的鲜艳潇洒。 的好天气，莫名其妙下了一天雨，我拿一把伞挡住一切风雨，你都乱天气，我只想要管理都无敌，不爱的关系装满装饰体，黑暗了不起，爱的太用力谁都出不起，你真的不想吧，虽然你没爱就悲伤吧，别把自己像个傻瓜，听到自己说放得下，明白自己真的不想吧，谁对寂寞你不会傻呀，我没想象中那么傻，只是思念默默的问要怎么答，手机刚刚收到他传来简讯，问我最近是否过得去，虽然现在只剩我一个任性，谢谢关心，我会坚强走下去，不爱没关系，装扮装饰一点也了不起，爱得太用力谁都输不起，我真的不想他，虽然眼泪还是会想他，不到自己像个傻瓜，听到自己说放得下，听到自己真的不想他，谁都寂寞明天会沙哑，我没想象中那么傻，只是思念默默的问要怎么答，灰色天空可不哭完了，大雨却带不走你过了，天开的说还有多久才会忘记他的温柔， No， 我真的不想他，虽然眼泪还是会想他，哭到自己像个傻瓜，听到自己说放得下，放开自己真的不想他，谁的寂寞明天会沙哑，我没想象中那么傻，只是思念要怎么答，我真的不想他，还是怀疑我还是想他，我的内心像个傻瓜，你哭的人像个可怕，好吧其实真的很想他，因为我是真的爱过他，疯疯癫癫满是伤疤，还是不学会潇洒用力忘记他，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E级车及标准轴距E级车运动版，以设计的智能、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，成就智慧杰作，助力社会中坚力量。详询三和波士智达3725888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人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，严格推进市委市政府和市公安局清洁城乡攻坚战总体安排，促进我市交通环境大幅改观，交警大队将对城区机动车乱停乱放、违法停车、货运车辆闯禁行以及超限超载、遮挡污损号牌、离散飘落运载物等交通违法行为加大治理和处罚力度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树立良好的文明交通出行习惯，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各项法律规定，为三河文明交通城市创建做出自己积极的贡献。 周末午夜变化快到苹果的夜晚，欢迎流浪的小孩，不要再理他发呆，一起大声呼喊，唱起我们的说拜拜，给我喜欢样样都浪漫，烦恼忧愁都与我无关，这是我们电台散发美丽城市的浪漫，最轻轻飘散。 我们并不贪，散发美丽的现在，让海水尽情飘散。告诉我球内接受这邀请函， I love you， 走出角落里黑暗， Don't you know， 给我全部力量， I need you， 安慰我的不安。跟着我尽情摇摆，跟着我不要向外，跟着我哪怕放在照亮天空的银河。啦啦啦啦啦，尽情摇摆。啦啦啦啦，尽情摇摆。What's your name？ 他说许多人的所谓成熟不过是被习俗磨去了棱角，变得世故而实际了，那不是成熟，而是精神的早衰和个性的夭亡。真正的成熟应当是独特个性的形成，真实自我的发现，精神上的结果和收获。 一个人望着天，想象着一瞬间，你还能够听得见我默念着思念。回忆好像照片，永远定格在从前，我们的昨天都在心里沉淀。重新再走一遍和你走的那些，多少人擦过肩却擦不掉孤单。我对你的眷恋找不到办法来完结，相聚在遥远却隔不得想念。我们说过再见，还有太多留恋。你在我身边微笑的画面好像在重现，我们说过再见，相信一定会再相见，在回忆等着你不曾改变。 想漂浮了很久，自从那天你放开了手，应该是两个人来的港口，我一个人在虚拟温柔，用你的目光看海，刻了冰痛了我的指头，幸福又快乐的地球人不断从我的身边经过，对你还能怎么说能怎么做，做什么也都不够，插在口袋中是没有人来握住的手，我的表情并不多，心也不痛，我只不过是不懂世界在热闹什么，躲在你看不到的天空，看着灿烂的烟雾，这城市孤单的人只有我，没有谁在乎谁跟谁分手，每个时钟都继续转动，只想你听不到的承诺，流星怎么不坠落在倒数声中，我剩下什么，没有谁甘心对回忆爱不释手，怎么无力对抗着整个世界的寂寞，怎么说能怎么做，做什么也都不够，恰在口袋中是没有人来握住的手，我的表情并不多，心也不痛，我只不过是不懂世界在热闹什么，我在你看不到的天空，看着灿烂的烟火，这城市孤单的人只有我，没有谁在乎谁跟谁分手，每个时钟都继续转动，是想你听不到的承诺，流星怎么不坠落在倒数声中，我剩下什么，没有谁甘心对回忆爱不释手，当我无力对抗着整个世界的寂寞，看着灿烂的烟火，这城市孤单的人只有我，没有谁在乎谁跟谁分手，每个时钟都继续转动，是想你听不到的承诺，流星怎么不赤裸在倒数声中，我剩下什么，没有谁甘心对回忆当我无力对抗着整个世界的寂寞，我该如何去面对整个世界的 风轻云淡，静听七夕关怀，1033天若有情， 天若有情，冷暖相知，欢迎收听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 今天是5月31号，星期三，农历5月初6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。今天白天晴，最高气温31度。今天夜间多云，最低气温19度。廊坊晴转多云，32度到20度。首都北京多云，33度到20度。近邻天津晴，32度到20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另外，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5和0，请您遵照执行。一年一度的高考越来越近了，天气温度高，各学科作业量大，老师们指导意见多，加上父母对孩子的关心有可能会变为唠叨，那许多考生会感受到很大的压力。越是临近高考，心理负担越重，学习效率容易下降，甚至身体抵抗力严重下降。最简单最有效的运动方式是跑步，运动量不要太大，不要消耗太多的时间和精力，但是运动量也不能太小，不流汗，这样的话达不到放松身心的目的。所以快要高考的小伙伴们，记得要适当的运动，保持活力。感谢收听天若有情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，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，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，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。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，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，快乐蔓延在空气中，无边无际。 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美在人群，美在生活，这是上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一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，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。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。你的品味之选。 你是一个会做家务的男人吗？其实呢，男人做家务还有意想不到的健康好处。英国的科学家对100位男女进行了记忆测试，发现呢，对行动和行为上的记忆，女性表现更为出色。研究者指出啊，这些和女人常做家务有关，男人呢，可以通过做家务来提高他们的记忆力哦。 近朱酒味，饮一杯为谁？你为我送别，你为我送别，胭脂香味，能爱不能给？天有多长，地有多远？你是英雄，就注定无泪无悔，就像有多危险是全程毒药，这泪有多妄美只有你知道，这心没有 有多长，地有多远。你是英雄，就注定无泪无悔，这笑有多危险，是全场独有。这泪有多么美，只有你知道。这心没有你，活着可笑。 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尚雯婕，叫做《在世界心中呼唤爱》。那作为关于我们这张专辑当中另一首主打歌，曲式婉转细腻，在编曲方面有着弦乐衬托，显得依旧沉稳大气，时而舒缓，时而爆发，是一首带着尚雯婕标志性的旋律。一起来听到《在世界心中呼唤爱》。 最后的航班带领我逆着风飞向哪，没有决定终点站，所以每次降落都只是中转。万家灯火的圣诞，起飞时承托我的孤单。因为快乐太短暂，才会不由自主的要贪婪。世界的中心我呼唤吧，是不是还能明白，天地还未完全都为我而感叹，我而已也是一种震撼。世界的中心我呼唤啊，如果你听到是不是还会回来，或者是走在迷雾时再回头看，我而已但是和你 thank you.

接下来要为我们送出动听声音的这位歌手呢，叫做伍思凯。伍思凯拥有深厚的学院化的根底，儒雅的书生形象，高亢干净又富有感染力的声音和东西方音乐结合的独特表现方式。那我们一起听到伍思凯带来《且行且珍惜》。 一声一响起，催促你我该回首的别离。晨风透着凉意，这情景可难叫人不哭泣，叫人悲泣。自嘲可爱别离，人生怎可能 to me anymore. Oh, maybe it's just my luck that I got less than what I bargained for. Oh, so if what you feel is no longer real, I can just walk away. But don't leave me hanging if you're unsure. No more back and forth. Can you help me? Ooh, tell me what I'm fighting for. 4点整。 假如你曾在风中等待，那么在圣殿的风中有我。假如你曾在雨中徘徊，那么在冰凉的雨里有我。假如你曾在某个时刻仰望天空，那么在远方的天际有我。电波的那一端，你还好吗？ 你还好吗？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各位好，今天是2017年5月31日，星期三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。据新华网消息，昨日是端午小长假第二天，全国共接待游客3580万人次，实现旅游收入147亿元。与首日相比，进城的休闲游更加活跃，家庭自驾游、都市周边游、乡村休闲游占主流。六月麦儿黄，坐落在燕郊镇大石各庄村百年梨园内的麦黄杏正是成熟期，陆续会有其他品种的水果成熟，持认养证的游客在园内采摘可享受8折优惠。百年梨园欢迎新老朋友观赏踏青采摘，联系电话15931601398，1393601398。京都地区最大的樱桃园宏远樱桃采摘园5月13日开园了，品种齐全，营养丰富，美味可口的大樱桃在园内随便吃，出园按斤卖。这个夏天到宏远樱桃采摘园避暑乘凉、度假休闲，园区接待团体游客、自驾游客，详情可以咨询15343167957，15332664057。 更有超值优惠及礼品等着您。地址：西柳村宏远樱桃园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 V 型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，售价29.9万至61.8万，智慧尊享惊喜礼包，利率低至2.99%。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-3725-888。三河珠宝城浓情端午聚会全程，素金不分品牌成色，全部零折旧费，升级鸳鸯金楼万纯金，更有百万级珍珠巡展，全场三折起。三河珠宝城。 一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？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？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这个时间，欢迎你继续守候在这里。夏天为你带来动听的音乐。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来自巫启贤，叫做《三月里的小雨》。巫启贤的歌年代越久越醇香，调子略带伤感，歌词细腻准确，分寸得当，让人体味那份牵挂和不舍。一起来听到巫启贤带来《三月里的小雨》。 淅沥沥小雨，淅沥沥沥沥沥，淅沥沥沥下个不停。山谷里的小溪，哗啦啦啦啦啦，哗啦啦啦流不停。小雨为谁飘？小溪为谁流？带着满怀的凄清。三月里的小雨，淅沥沥沥沥，淅沥沥沥下个不停。山谷里的小溪，哗啦啦啦啦啦，哗啦啦啦流不停。小雨陪伴我，小溪听我说，可知我满怀的寂寞。请问小溪，谁带我追寻？追寻每一颗爱我的心。三月里的小雨，淅沥沥沥沥沥，淅沥沥沥下个不停。山谷里的小溪，哗啦啦啦啦啦，哗啦啦啦流不停。小雨为谁飘？小溪为谁？

享所有跑不到的过去，仿佛都在等我遇见你。我相信我爱你，蒙上眼手交给你，慢慢的安心在黑暗中供养一双眼睛。我要不断的爱你，不断拼凑了自己，生命中所有好不好的过去，仿佛都在等我遇见你。 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梁静茹，叫做《闪亮的心》。2001年《闪亮的心》专辑当中，梁静茹觉得每个人应该保持更坚定的希望态度，去面对周遭不论是爱情、友情、家人之间等各种情感，所以她在含义上比勇气更加的宽阔。一起来听到《闪亮的心》。 离开了窗，遥望天空，数不尽的梦苏醒，闭上眼睛，仔细聆听每一次激动的声音，不再恐惧，大胆的飞行，爱让人充满勇气。你是闪亮的心，在我生命是善良的心，温暖我的心，爱让我不孤寂。你是善良的心，在我生命里每一天每一夜相信。你是善良的心，温暖我的心，爱让我不孤寂。期待未来，期待精彩，认真的做好自己，深深祈祷，寻寻觅觅，何时可以停止找寻，不再彷徨，大胆的飞行，黑夜里你依然清醒。你是善良的心，在我生命

当初我们对爱天真的想法，是风吹落的花，一丝遗憾就够让人痛啊。现在和过去的我谁比较傻，你想我吗，还敢弄吧，时间磨平你我没讲究的话，我成眼里的那亲爱会是笑的贝壳，原来你一直在我心里住着，爱走远了，痛忍久了，剩下珍珠般的光泽，完美的回忆就够让人醉啊，我活着不再有回应的号码，你还好吗，爱敢爱吧，当初我们对爱天真的想法，像风吹落的花，就够让人痛啊，现在和过去的我谁比较傻，你想我吗，还敢弄吧，时间磨平你我没讲出的话，转眼你的那美的回忆就够让人醉呀，我活着不再有回应的号码，你还好吗，还敢爱吧，当初我们对爱天真的想法，像风吹落的花，一丝遗憾就够让人痛吧，现在和过去的我谁比较傻，你想我吗，还敢痛吧，时间磨平你我没讲出的话，我睁眼里的 在脑海见到一颗蓝色贝壳，我听见有只恋曲那么唱着，你是我的，我是你的，现在又有谁能记得， just say for me